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在凉爽的秋风里，处暑缓缓而至。处暑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它的来临也意味着即将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自此炎热渐消，暑气渐止。处暑怎么会在立秋之后才出现呢？出游迎秋，放河灯，迎接开渔节，处暑时节都有哪些民俗活动？这个时候又该如何养生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品味袅袅凉风至，人间处暑秋。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两位嘉宾，中国农业博物馆当代农业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陶延杰。延杰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还有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张建军博士，您好张博士。 主持人好。 作为24节气之一，感觉处暑和其他节气相比，它的存在感好像比较低一些哈。 对， 不像什么这什么立冬啊、立秋啊、春分、秋分，大家这么重视哈。那么这个处暑哈，这个处还是一个多音字，也可以念处，也可以念处。 对， 所以处暑的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处暑到了意味着什么呢？ 啊，处暑的这个处呢，在这里它实际上是一个动词，是读三声的，叫处暑。对于处这个词的含义呢，咱们这个月令72候集解中，它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说的是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所以说啊，处暑的这个处呢，在这里是终止、退却的这么一个意思，说的是暑热之气的这个消退，它表示的是一种状态，代表着咱们这个气温啊，开始从这个炎热向凉爽过渡。咱们民间有时候呢，也会借用这个入伏和出伏的说法，把这个处暑叫做什么呢？叫做出暑，也就是出去的那个出。 出去的出 啊，出门的出啊，说的就是最热的天气结束了，人们终于摆脱了这种暑热之气的困扰。 处暑这个名字呢，因为带有一个暑字，所以呢有时候常常呢会被人们误认为这是一个夏天的节气。 嗯， 但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入秋了。 是啊，所以就很多人也会很奇怪，为什么已经立完秋了又来了一个跟暑有关的节气，是吧？ 对、那立秋之后的处暑呢，和作为夏季节气的小暑大暑呢，它是关联节气，但是呢它们表达出来的含义呢就有很大的不同。咱们从小暑到大暑，说的是暑热天气的炎热程度，那时候的天气变化的趋势呢是越来越闷热，然后呢越来越闷，越来越热。而处暑呢这个词表示的是暑热天气的终结。所以说呢立秋之后的处暑虽然带有这个暑字，但实际上它是宣告了像夏季那样剩下那样炎热的节气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的变化趋势不是越来越炎热，而是越来越凉爽了。 处暑的来临也意味着即将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了哈。刚才呢二位也说到了，自此炎热渐消，暑气渐止，清风送爽拂面至，暑去凉来好个秋。那么处暑节气的特点，让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 到了公历8月下旬，三伏天已近尾声，空气中热烈的味道还未散去，夏天的欢声笑语犹在耳畔。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24节气中相比立春、冬至这样的大牌，处暑的名气实在略逊一筹。可就是这名不见经传的家伙才是真正的暑热终结者。古籍《月令72候集解》曰：处去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思是时令至此，夏暑消退，气温由炎热逐渐转向寒冷。处暑到，暑气止，万物始消，恭敬为素。 处暑有三候：一候鹰乃祭鸟，二候天地始肃，三候禾乃登。 七月秋风凉，棉儿白，稻儿黄，处暑葡萄白露菜，不到秋分不种麦，立秋忙打电，处暑动刀镰。 处暑节气繁多的浓艳，描述着稼穑之忙，更洋溢着秋时丰登的喜悦。辛勤耕作了一年的人们，期盼五谷丰登的愿望能否实现，既要看天，也要靠人。处暑时节决定了全年的收成之景，也应了那句老话：处暑历年景。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视为中元节。早在汉代之前，中国就有上元、中元、下元三个传统节日。中元在七月十五，是祭祀祖先的节日。随着历史的演变，社会的发展，中元节早已被淡忘。而说到中元节的祭品鸭子，闽南地区最出名的要数姜母鸭。姜母鸭这道美食起源于泉州，是福建一道名菜。姜母鸭以红面番鸭为原料，将老姜用猛火炒香后，将上好的红面番鸭清理干净后整只入瓮，加入特制调料和米酒温火炖。炖好的姜母鸭妙就妙在姜味浓烈，姜汁深深进入鸭肉之中，还未入口，香味却早已沁人肺腑，令人闻之开胃。不仅味美，这道菜还堪称美食中的药膳。中医认为，处暑时节为初秋，主防燥祛湿，姜本祛湿，搭配鸭肉的滋阴降火功效，使得这道菜滋而不腻，温而不燥。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直上秋又来，荷花半成紫。 哎，通过这段录音呢，我们对于处暑节气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比如说这个5155说，处暑呢就是有炎热离开的意思，没错。红果说了，处暑节气呢应该早睡早起，适当运动，心平气和，适当进补，多吃一些粗粮，梨、苹果、桃、藕、南瓜、银耳、山药、鸭肉、牛肉、羊肉等等。还有7789的朋友说，这个处暑节气的习俗有放河灯，为什么有这个习俗呢？一会儿我们请专家给您说哈。草球也争春说了，还真不知道处暑有什么习俗呢，听专家来讲解吧。要不我们说呢，刚才说处暑是一个存在感不是特别强的这个节气哈。这样我们先给大家把这个处暑节气整个大致的介绍一下吧。处暑是24节气当中可以算是风最轻柔的节气了，是吧？因为这个时候暑气渐渐的消退了，天上的云彩也越发的疏散自如了。所谓天高云淡，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时候了？ 是的，笼统的来说呢，这个天高云淡这个词儿啊，它其实描述的是整个，可以说是秋天的天空。但是具体的来说呢，它也非常适合描述咱们处暑这个节气，尤其是对于咱们国家的这个东北啊、西北这些地区来说呢，更是如此。到了处暑的这个时候呢，北方的这个雨季啊、暑季啊都已经过去了，天空晴朗，天空中往往云比较少，也比较稀薄，所以呢，就是看起来好像这个天很高，离着我们特别远，所以说天高云淡呀，是这个节气比较突出的一个这个气象上的特点吧。 说到每一个节气呢，我们都说这个节气有三候哈，那么处暑的三候又是什么呢？ 处暑的三候呢，这个一候叫做鹰乃祭鸟，这是古人的一种想象。说的是到了这个处暑时节呀， 老鹰的鹰哈。 对，老鹰的鹰。到了处暑这个时节呢，天高云淡，能见度非常好。所以到这时候呢，这个老鹰呢，就是以前的那个雏鹰啊，它也就长成了，就也就变成老鹰了。老鹰就开始大量的去捕食这个猎鸟了，捕鸟了。 但是人们发现呢，就这个老鹰啊，经常会把捕食到的这种猎物呢，码放到一起，而不是说立即就把它们吃掉了，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像咱们中国人有的时候秋收之后要举行一些祭祀神明啊，是吧？包括祭祀祖先啊，就是类似的这样活动，要摆放那个祭品，所以呢，古人就把这个现象，把它做了一个非常诗意化的这么一种描述，叫做鹰乃祭鸟，这个祭就是祭祀的那个祭。人们对这个物候现象的描述啊，实际上它表达的是一种敬畏自然、感恩报本的这么一种观念。 就是鹰也开始这个弄这个祭品了哈，把这鸟弄在一块儿祭鸟。 对 啊，这是一候。 对，那二候呢是天地始肃，这个时候的那个现象，那个物候现象 是严肃的肃， 严肃的肃。对对对，这个物候现象呢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现象。就是说在天地的表情呢就开始变得严肃起来。气肃而亲，古人呢我们常说的是言辞相继，就如果说春夏体现的是天地的慈祥，那么这个秋冬呢说的就是天地严肃的一面。其实呢古代社会的运转呢也体现了这种自然变化的规律，比如说古时候呢有秋决的说法，也就是秋后问斩，就为什么那时候的那个犯人呢都会到秋后的时候去斩首呢，就是为了顺应天地的这种肃杀之气而制定的一个行刑的时间。 秋后问斩也是因为它有这个，是为了顺应天地的这个肃杀之气哈。 对，所以这是 二候是天地 天地始肃。对，这个三候呢叫做那个禾乃登。这禾乃登这个登呢就是咱们五谷丰登的那个登。这个物候现象呢其实理解起来是比较容易的。禾乃登的这个登字呢它其实就是成熟的这个意思。说的是到了这个处暑三候的时候呢，像黍啊、稷啊、稻啊一类的这个农作物就快要成熟了。农民在这个时候呢也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收割呀、打粮呀、晒粮啊这些阶段了，所以说这个秋收的忙碌的时节也就要到了，所以叫做禾乃登它的三候。 这个登就是这个成熟的这个意思啊，五谷丰登哈，禾乃登了。那么处暑之后呢，大家都说了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秋天就要来了，那么处暑之后会不会很快就会凉快下来呢？因为我们不是还有秋老虎一说吗？大家又很怕怎么凉快几天倒是又热起来了。 这两天其实咱们北京温度也不低呢， 对， 出门还是其实挺热的。 是 秋老虎可能比处暑这个节气名还要出名哈。 对呀，哎，秋老虎可能就是这会儿的是吗？ 处暑以后。对， 处暑以后。 那因为呢俗话说呢，立秋三场雨，那个麻布扇子高歌起，这个呢是指立秋过后对处暑时节气候变化的最直接的描述和真实的写照。但是呢咱们前面也刚刚说过，处暑即为谐音初暑。 就是出去的出， 对， 就是已经出了这个 出了这个特别热的这个时候了。那么处暑时节呢告别了三伏，迎来了凉秋。一年当中呢最热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咱们在北方地区呢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天气逐渐的转凉，然后昼夜温差呢逐渐的变大，空气湿度呢也相对的较低，雨水呢也都逐步减少了。但是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呢，走出这个三伏天一时还难以享受到真正的凉爽，那么这种晴热的高温天气呢至少要持续到九月的上旬。秋天呢总是让人感觉到姗姗来迟，还会经常遭受到秋老虎的困扰。 所以说处暑之后不会马上就凉快，还有秋老虎哈。 对，那么秋老虎呢在气象学上是指出伏以后呢短期呢又回热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秋老虎、 北京还会回到这么高吗？应该不会了吧我看 但是那个时候的高温天气呢和现在的高温天气不一样。现在的高温天气是一种湿热，咱们感觉体感温度会很高，但那时候的高温天气呢它是属于一种干热燥热，就是说如果您不在太阳底下晒着，那您也不会觉得特别热。是这个意思。然后呢秋老虎呢它是属于立秋以后的短期回热。咱们是短期回热哈，肯定不是一直持续的很热。主要原因呢是受控制我国的那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带在秋季以后呢逐步南移，完了呢又再度回归，形成了那种连日晴朗、日射强烈的高温暑热天气。那时候呢 空气干燥，草木渐枯，人们呢就容易感到燥热而染上疾病。 嗯， 那么民间呢还有一个24个秋老虎的说法，并广为流传。 24个秋老虎， 一个就够瘦了。 真是，怎么有这么多呢？ 24个秋老虎。那这24个秋老虎呢，意思是立秋当天如果没有下雨，那么立秋之后的24天就会非常炎热。 嗯， 于是呢就把这24天呢就很形象的把它比喻为24个秋老虎。 嗯， 那么立秋当天如果下雨了则称为顺秋。 嗯， 那么它这个顺秋， 顺应的 顺，对， 顺 天应时的顺、 嗯、 顺秋就是顺遂的顺，意思就是说它跟那个炎热的秋老虎的对应的说法就是顺秋。 嗯， 民间呢还有 一条谚语说道，一场秋雨一场寒，意思呢就说的是顺秋以后天气就会变得凉爽宜人。 嗯，好。红果给我们发了好多习俗，他说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穿上棉，适当的增加衣服，多喝温热水润肺降燥，这是热的哈，啊，这是冷的。另外呢除这个，红果也说了秋老虎还是难耐啊，蚊子咬人也更加厉害了。还真是啊， 秋蚊子也很厉害啊， 是吧？我这两天就被咬了好几个包。哥大爷说了，处暑吃江米鸭子不错哟。哎，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是吧？ 对，这个是标志性的一个咱们的节气饮食习俗了，这算是啊。 是，这个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这个吃鸭子。特梅普说了，处暑应该增加衣服了。7758说，这个处暑呢，就是初暑的意思，是有炎热离开的意思。三伏已经接近尾声了哈，已经过去或者接近尾声了。今年三伏是已经过去了， 已经过去了， 8月20号就已经出伏了。初秋的炎热也要结束了，处暑的到来呢，也意味着进入这个叫千枝立中月的下半月。那么处暑也是反映气候变化的一个节气，从处暑开始气温逐步走低的趋势也是进一步明显了，说得特别好。0898说，处暑就早晚凉快了，夜里还有点微冷呢。 嗯， 这个草球野争春说，处暑收核桃是吗？ 哦， 有这么一说吗？ 这个 可能跟那个就是 差不多了吧， 瓜果成熟有关系是吗？ 对对对， 这会儿核桃已经成熟了。 哎，6158这位朋友说，民间俗语秋后算账是不是也和这个节气有关呢？ 是，秋后算账和刚才咱们提到的 秋后问斩 是关系非常大的， 都有关系是吧？ 对 啊，是这个， 当然这个算账的最大的程度就是问斩了， 就是最狠的就是这个了哈。 啊， 为什么呢？为什么就刚才说是因为这个就是处暑节气，就是天气开始使肃杀了是吗？ 对对对， 肃杀的这种感觉，就是说一到秋风嘛，都是秋风萧瑟以后。 嗯， 对，所以说其实咱们秋后问斩这个词儿呢， 嗯， 其实和咱们刚提到的这个处暑的一后多少是有些联系的。 嗯， 最早呢大概是在这个《礼记月令》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鹰乃祭鸟， 嗯， 用使行路，说的就是说这个天地始肃啊，万物肃杀的阶段即将开始了。 嗯， 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物候就是这个鹰乃祭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就是这句话中提到了行路，也就是杀戮这个词哈。 哦，杀戮的戮哈。 对，但是他说的呢其实还是自然的变化， 嗯， 而不是说社会或者说是咱们行政运行规则的一部分。 嗯， 到了左传这本书里边他就有了一个记载，叫做秋冬行刑，说的是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嗯， 也就是在春夏的时候赏赐，在这个秋冬的时候处罚的这么一个意思。 哦， 它作为一个自然变化的这个时节呢，就和这个人事规则的这种赏罚制度安排之间啊产生了某种关联。 嗯， 到了西汉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大儒，叫做这个董仲舒。 嗯， 他在这个《春秋繁露》里边就把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行以秋冬的这个含义呢，他进一步的这个细致化和理论化了。 嗯， 就把咱们这个王道呢和天道视为一个整体，认为两者是相互联系的。 嗯， 它细化到什么程度呢？说是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 嗯， 认为这个庆贺、赏赐、处罚、用刑是这个古代帝王的四种执政行为。 嗯， 什么时候干什么要和这个季节相适应。从此呢，这个秋冬行刑呢就被载入律令，而实现了这个制度化。 嗯 啊， 顺天应时的一种体现，这 对，所以就是从汉代到清代啊，各朝各代处决人犯的这个时间，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通常情况下都是在 秋季进行，所以我们在古书和历史剧中呢才经常会听到秋后问斩这样的话，所以老百姓口头也会说秋后算账这样的俗语、 哦、 啊，它其实和这个传统是有关系的。对， 嗯 嗯。那么处暑呢，我们说既是夏日的这个休止符，也是秋收的序曲哈。跟我们来说一说处暑时节有哪些民俗活动吧。嗯，这个时候秋收的时节啊，觉得很热闹，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啊、 对、 嗯、 那俗话说呢，处暑过，暑气止，处暑之后呢，秋意渐浓，天气凉爽，风轻云淡，这是人们畅游郊野和迎秋赏景的好时节。 嗯， 民间呢向来就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期间呢就有出游迎秋的意思。 嗯， 然后此外呢，处暑的民间习俗呢大多也跟祭祖和迎秋有关系。 嗯 嗯，处暑前后呢，适逢中元节，也就是亡人节，七月半，也是我们古代传统的节日之一。 对， 嗯， 而且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南方和北方的中元节的还不太一样。 对，它是它有一点差异。 嗯 嗯嗯，然后呢，就是人们在一天呢会举行一些习俗，比如说是祭祖、放河灯、祭祀亡魂等等呢、 嗯， 主要是为了向逝去的亲人呢寄托哀思。中元节这一天呢，在北方地区呢，多以到亲人的坟墓上呢挂灯烧香的方式来纪念亡故的亲人。 嗯， 那么在南方地区呢，主要是人们到河里去放河灯。古代的时候呢，中元节挂灯放灯是为了让亡故的亲人的灵魂呢不再在外漂泊，然后承受苦难，然后呢得以脱生，在佛教和道教里边称之为孝亲节。所以呢，中元节既可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又能让人谨记父母的恩德，是一个双孝的节日。 嗯， 是这个。 这个时候就是中元节，就是在这个处暑的前后哈、啊、 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作为这个阴历系统的这个中元节呢，和咱们阳历系统的这个处暑节气呢，其实有很多习俗它是共享的。 嗯，所以放河灯也是这时候的一个习俗，其实就是跟中元节有关哈、啊、 对, 对, 对。 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也叫放河灯，但是它因为后来水没了，我在北方嘛，我河北人哈、啊、保定的、 啊、 水没了也叫放河灯。 那 以前是有 法呢， 就是围着那个河边上点那个灯，它可能延续了咱们古时候的那种叫法、 哦、 啊，就还叫它放河灯、 嗯。 实际上都已经没有水了，也没有叠成小船放到那个河里的那个习俗了啊。但是叫法还是这样。 嗯， 就其实除了陶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个和中元节的一些相关的习俗呢，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沿海地区啊， 对， 处暑前后呢，它还会举办一个叫做开渔节。 嗯。 开渔节比较著名的有这个象山开渔节是吧？ 对， 还有那个 象山的开渔节哈。 对，舟山的开渔节呀。所以说这个处暑啊，对于农业来说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说到开渔，最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各大超市都在说开渔节卖这梭子蟹。哎呦，最近这螃蟹真挺肥的。 对， 是就是那个小那个大闸蟹呢，还要过一段时间到中秋。但是现在这个海上的梭子蟹真的是不错。 对，它是这个时候渔业上面是比较丰收的一个节气， 是吧？ 渔业丰收的一个节气。 什么还有什么皮皮虾？我看还有什么那个大头的那个罗氏招虾。反正说到这吃的，我特熟悉。最近因为这个海鲜特别多，就 是 各个超市里 这个节令和这个。节令习俗和生活之间，包括节令习俗包含的这个农业生产和咱们生活之间的这个联系啊，通过你的这个生活就体现的就特别明显。 对， 对于咱这个渔民来说呢，其实他举行这个开渔节，一方面是表达咱们感恩大自然对于人类的这种回馈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期盼能够渔业有一个好收成啊，不只是农业、 嗯、 是吧？ 对，是对。那么除了渔业以外呢，就是处暑这个节气呢，也正好是处于一个农业丰收的一个时刻。 嗯， 民间呢还会在此举行各种的仪式来拜谢土地爷，有的呢杀那个牲口到土地庙去祭拜，有的呢又把一些旗幡呢插到田地的中央表示感恩。那在南方地区呢，处暑还有一个煎药茶的习俗。 嗯， 其实这个煎药茶呢，就跟咱们那个广东地区呢喝凉茶呢有点像 哦， 类似。它就是因为这个处暑这个节气以后嘛，就是天气开始干燥了，然后人们呢就需要吃点苦，吃点苦头、 嗯、 就是说吃点苦，然后家家户户呢会到药店去配置一些凉茶回家煎煮。那么这个药茶呢，清热去火消食，还可以去除肺热，也是入秋润燥的必备佳品。 嗯，要煎一些这个药茶哈。处暑时节是有很多的这个 活动，而且呢这个处暑时节在农业方面因为五谷丰登嘛还有一些活动、一会儿再来跟大家接着说。 对， 而且处暑时节还有很多的这个美食习俗大家就更喜欢了。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打疫苗别迟疑，每一次接种都在加固我们共同的防疫屏障。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还有，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良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王磊。京津冀红色足迹，我向您推荐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最高学府。毛泽东同志亲自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1939年，抗大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离开延安，挺进华北敌后办学，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1940年11月，抗大总校转移至邢台江水镇一带，开始了正规化建设，指导全国各分校改进工作，培养了20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信都区江水镇也因此成为了继延安之后的又一个革命摇篮。庆祝建党百年，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十四五，共创美好新时代。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在凉爽的秋风里，处暑缓缓而至。处暑呢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它的来临也意味着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了。自此炎热渐消，暑气渐止，处暑怎么会在立秋之后？出游迎秋，放河灯，迎接开渔节，处暑时节有哪些民俗活动，又有哪些食俗呢？美食习俗呢？另外呢，这个时节应该如何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品味袅袅凉风至，人间处暑秋。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博物馆当代农业研究部的副研究馆员陶延杰以及张建军博士。这个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处暑时节要吃鸭肉啊，要午睡一会儿，还要多运动，说得特别好。4438说了，过了处暑节气，昼夜的温差逐渐加大，就显得凉快了，湿度减热，秋高气爽，北京的金秋来了。没错，这是大家特别喜欢的北京的一个特别美好的季节了。红果说，俗话说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还真是哈，有这么一说是吧？ 对对对，有。 阿俊说，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呐，十场秋雨就穿棉。没错，也有这样的说法。然后刚才还说这个处暑之后，以后再过一段要收那个核桃，摘的核桃。阿俊还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天坛公园曝光不文明游客偷摘核桃 啊， 可见核桃是快熟了哈。 对， 大家在公园里头好好的赏景啊，我们就享受这个美好，让那核桃留在树上就行了，统一的来让公园采摘。阿俊还给我们发了几张图片，比如说民国的时候北海公园中元节的时候放河灯，还有几位姑娘还在北海公园放河灯的这个景象。红果说吃烤鸭呀，看来吃鸭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习俗，一会儿我们说到吧。其实第三后就是跟五谷丰登是有关的， 河奶灯。 所以说这个处暑呢也是农作物收获的一个重要的季节。哎，我们经常说五谷五谷哈，二位跟我们来说说这个五谷到底是指的是哪五种的谷物呢？ 这五谷这个称谓呢，它其实起源还蛮早的，是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对于五谷的理解呢，我感觉它应该包括一个狭义的和广义这么两种。从广义的理解上来说，五谷其实指的就是谷物的粮食的一个统称。比如说咱们经常会说到的五谷丰登这个词，其实它指的就是这种粮食丰收的意思。它实际上是包含了全部的这个粮食作物品种，而不是说我说五谷丰登只有五种谷物获得丰收，这个是不合咱们逻辑的。但是从狭义的概念上来说呢，它的指向也是可以非常明确的，说的就是五种谷物类的粮食。不过呀，在不同的这个历史时期，或者说在不同的这个地方，人们对于五谷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相对来说，在咱们古代啊，有两种说法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种呢，认为这个五谷指的是稻、黍、稷、麦、菽。其中呢，这个稻就是水稻，指的是大米。黍呢，指的是黄米。稷呢，说的是小米。这个麦呢，就是小麦。这个菽呢，就是大豆。 草字头一个叔叔的叔哈。 对， 菽就是大豆。 另外一种说法呢，叫做这个麻黍稷麦菽。其中麻说的是芝麻。这两种说法的区别是什么呢？第一种说法有稻无麻。第二种说法有麻无稻。 为什么他俩是这个水果不容吗？有芝麻就没有大米吗？ 这是其实就是说五谷里边这两个到底是麻还是稻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来说的话，大米几乎占到了咱们全国老百姓主食的这个70%，是非常常见的五谷之一了。但是在古代社会呢，它其实不是这种情况。起码在宋代以前吧， 咱们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主要是在这个黄河流域，而水稻的主要产地呢是在南方，所以说最初的这个五谷中它就没有水稻。但是唐宋以后啊，随着北方人口的这个大量南迁，这个水稻的种植面积也在随着这个人口的这个增长啊不断的扩大，它最终就取代了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农作物，成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粮食作物。在这个过程中它就跻身于五谷之列了。所以说看待这个五谷，我感觉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 地域性 历史流变的这么一个眼光来看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这个五谷称谓啊。但是总体上来说，我感觉还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话哈，咱们这个五谷指的还是咱们的粮食作物。 不过大家也知道了，就是五谷实际上还是具体的可以说到是大米啊，这个黄米啊， 小 米 啊 小麦啊，大豆啊等等啊。 对对对。 或者是有没有芝麻，有芝麻就没有水稻，有水稻就没有芝麻了。那么到了处暑，那一笼屉的暑气才算真正的消弭了。虽然刚才说秋老虎还是厉害，但是晚上的风啊就不一样了哈，就好像歌里唱的月朦胧鸟朦胧，秋虫在泥浓。哎，这处暑时节的秋虫是什么呀？ 秋虫呢，咱们一般是指蟋蟀，也是跟刚才建军说的，也差不多一个类似的意思吧。它有一个广义的和一个狭义的。那么广义的呢，它就是泛指一些秋天的昆虫，然后狭义呢，大概就一般就是指的是蟋蟀。那么秋天来临的时候呢，空气里边呢便多了一些看上去忙碌而美妙的杂音，它呢是我们人类的音乐呢，不可替代的。那蝈蝈呢是夏虫，它的叫声呢是蝈蝈的，非常的吵闹。咱们有一个词儿哈，叫呱噪， 呱噪，对对 对，就很贴切的形容了那个蝈蝈的叫声。有时候咱们去那个林子里头，到盛夏的时候，哎呦，那声音特别吵，对对对，很呱噪， 小青蛙， 好把我叫错了。 但是呢，那个秋虫的鸣叫呢，它是谱在大自然里的音符。蟋蟀呢，它作为秋虫的代表，它的叫声呢是蛐儿蛐儿的，就是很静谧的感觉。 我老家叫它蛐蛐儿。 对， 蛐蛐，就是这样。 入秋以后，在安静的夜晚呢，那个蟋蟀的鸣叫声呢，又会让这个夜晚显得格外的静谧。所以呢，蟋蟀呢，它就是作为秋虫的一种，非常的具有代表性。无论是它的那个生长的时节，还是它的叫声，都非常跟秋天特别的配，觉得特别搭。 这是这个秋虫。 对，然后昆虫的鸣叫呢，实际上是雄性的一种求偶行为。那雌性的昆虫呢，就会寻声而去。待到产卵之后呢，秋虫便死去了。秋虫的生命呢是很短暂的。有一句歇后语：“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就是也刚才那咱们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也提到了这个歇后语，指的呢就是这个意思，也是对秋虫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月朦胧鸟朦胧，秋虫在泥浓，这时候花儿也在悄悄的绽放，秋花也有很美的花哈。 对，那么处暑时节呢，万物始肃，荷塘里的荷花呢，因为感觉到了这个秋季的萧瑟呢，已经不再是昂首挺胸的，而是慢慢的就开始耷了一下脑袋，就是已经开始谢了，悄然呢退出了夏季花王的主场。而桂花呢，感受到了秋风的关照，却是盛开最旺盛的时候。有诗呢说到：“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尤其是处暑的前后，至中秋时节这个期间呢，就是到中秋的这个阶段，那个在夜静月圆之际呢，把酒赏桂，沉香扑鼻，令人神清气爽。 这个中秋的时节，大家就那时候开的特别好，大家特讲的、 对对对对。那么那个桂花呢，作为一些中国那个传统文化里，也是一个代表一个荣誉的象征。有很多诗作呢，它以咏桂为题材。比如说唐朝的张九龄赞美桂花是“兰叶春伟瑞，桂华秋皎月”。李白呢，也有在咏桂中通过呢那个桃李曲势媚俗的对比，歌颂秋桂清雅高洁的品性。除此之外呢，菊花也是处暑时节花卉的代表之一。 这是快开了，应该是。 对 对。 有的已经开了。秋菊 。 对。 咱们北京好几家公园也有这秋菊展，过一段我觉得快开始了。 对。 对， 我还记得有一个电影名就叫秋菊呢，它这个。 秋菊打官司。 对，秋菊打官司 这个联想。 对对对。秋与菊呢，就好似一对同生共长的知己。秋意正浓时呢，菊花开得也很热烈。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 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陶渊明呢，在诗中也描述了一幅秋天采菊清新优雅的意境，并借此寄托了自己高远的心志。此外呢，还有《夕阳卷》《仙客来》等等呢，花卉都是在秋季绽放的，为萧瑟的秋季呢增添了许多美好的颜色。 这是这个秋季的，应该说，不只是处暑节气，接下来这些秋季节气，其实这些花会越开越美哈，逐渐绽放。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处暑还是一个大快朵颐的好时节。俗话说七月半鸭八月半鱼，古人这鱼是芋头的芋哈，这个古人认为这个时候鸭子是最肥美的，所以我们其实刚才很多朋友也谈到了处暑吃鸭子这样的一个习俗。这个是全国就南方北方，因为我们一贯认为好像吃鸭子是南方会就是吃的这个花样更多一些，因为南方人会觉得鸭子是比较滋阴的哈，夏天就很喜欢吃。 北京烤鸭也很有名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是啊。 但是北京烤鸭也是，这不是传过来的吗？是吧？要说，那就是吃鸭子是这个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食的习俗哈。 对对对，其实处暑吃鸭子呢，在民间社会是非常普遍的一个节气的饮食习俗了。咱们老是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就会吃饭的时候经常会提到的，叫做鸡鸭鱼肉。这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四大荤菜。可见呢，这个鸭子呢也在其中的之列， 很重要的位置。 对对对，而且往往呢认为这个老鸭的它这个味甘性凉，是适合滋补的，就是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滋阴的这么一个啊美味的这么一个菜品。咱们祖国各地呢，其实这个处暑吃鸭子的花样非常多。北京吃的这个叫做那个处暑百合鸭，是拿这个新鲜百合蒸老鸭，认为呢有养胃生津、肺润止咳和清心安神的这么一个功效。南京江宁地区的麻鸭呢也很有名。在过去呢，老南京们啊都会在家炖这个萝卜老鸭煲，或者是说做这个红烧鸭块送给邻居。这在当地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处暑送鸭，无病各家。认为呢处暑送鸭子能够保佑自家和邻居亲友们一年都不生病。刚刚陶老师提到的中元节，其实中元节往往认为一方面是寄托哀思，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寄托哀思，是因为可能咱们的传统信仰里面像这种鬼魂啊都会出来。其实鸭和这个所谓的镇鸭的那个鸭，它有一个谐音。所以其实这两个节日和节气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它也带来了一些民俗，使这个处暑吃鸭子在全国变得就特别流行。 那么除了吃鸭子之外，还有哪些处暑的美食习俗呢？ 除了吃鸭子啊，咱们全国各地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相关的这个处暑美食。比如说那个刚刚陶老师我记得是说到了喝凉茶。但是呢这个老福州这个地方啊，一些老人呢他是这个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就是处暑之后他就不再喝凉茶了，因为他认为什么呢，处暑到了，避暑也就结束了。在这个时候呢，他们通常会吃一些能够补气和补血的东西，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龙眼。 那是因为龙眼现在正好成熟好吗？ 一是因为它成熟，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民间的这种俗信啊，包括老百姓也好，或者是中医的一些认为也好，认为它是偏温性的，它有益于心脾。 这个时候要温补了哈。 对，它因为天气要渐渐转凉了嘛，所以他认为吃这个龙眼呢能够滋补这个气血。 这个眼儿不能加儿化音，龙眼。 龙眼。 来您继续。 就是除了这个龙眼呢，到了八月下旬的时候，它也正是这个采菱角的时候，就像这个龙眼也下来了，菱角也下来了。在苏州地区呢还有这个处暑吃菱角的这么一种习俗。菱角呢一般来说它是生着呢，可以当做水果吃，把它那个熟食的话呢还能够带凉，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土豆的功能似的，是吧？ 是，它吃起来那个口感 粉 粉 糯 糯 的 哈。 对， 因为我现在看到市场上已经有卖了， 是不是肉非常厚，而且味儿还比较美。 但是就是我经常会觉得剥那个壳很麻烦，所以想买的时候要鼓起勇气。 是，但是营养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哈。在苏州这个地方呢是比较受老百姓欢迎的一种这个处暑的这么一种节气饮食习俗之一。 北京五号线说这个时候可以吃莲子啊，没错，这个莲子也已经是成熟了哈。然后这个四牌楼说 这个我对啊、说的是南京的这个烤鸭吧，应该是咸水鸭啊、四牌楼说南京也有烤鸭，我对什么咸水鸭、白斩鸭都不感冒，看来就是爱吃烤鸭。大家就开始讨论说到底哪种鸭子比较好吃。阿俊说他比较喜欢吃南京的咸水鸭，特梅普说那我还是喜欢吃烧鸭子。啊、阿俊说今天得全鸭席了吧。好，那么说到这个处暑节气呢，也在养生方面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我们也一起来听专家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时节养生到底要注意些什么。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北京中央大学东直门医院的李忠。处暑节气的特点呢，它是有湿有热，其实呢仍然还有我们说天气逐步变凉了以后，其实它是一个湿热与寒湿这种交错的这么一个时节，所以这个节气呢容易由于湿邪的作用啊，更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所以往往出现了我们的脾胃功能失调，往往是脘腹胀满啊，消化不良啊，大便这个溏泻啊等等一系列消化系统的症状。所以这个节气的特点呢，一定是健脾化湿，同时呢也要注意到我们说防寒，因为昼夜温差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这个节气时候呢，我们多吃一些什么呢？像一些健脾开胃那么化湿的食品，像山药。那么山药呢本身也是一个健脾胃的一个佳品，那么既是食物又是药，所以山药对于处暑养生呢是一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食品。还有陈皮，陈皮本身它具有的开胃健脾化湿的作用，所以对于这个季节改变我们身体内的湿邪，同时呢也清洁我们的体内的这种湿热的症状呢，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有一个好的方法就是传统的中医的捏脊，捏脊呢实际上是顺着我们的这个后背督脉的这个循行方向，那么我们可以从尾椎骨一直往上一直到颈部来捏脊。那么这个捏脊呢，它对于改善脾胃功能那么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小孩捏脊，那么能够调节脾胃，促进小孩的这种消化功能，有很好的作用。那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粥方，花生红豆粥，那么就是以花生米、红豆就赤小豆加大米那么共同熬制的粥。我们说花生都是补脾肾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而赤小豆呢又能够健脾利湿，那么大米的本身也是养胃的一个佳品，所以共同熬制粥呢就可以健脾化湿，那么能够提高我们机体的这种免疫能力。给大家提供一个药膳叫薏仁莲枣羹。薏仁我们说是健脾防癌的佳品，莲子是养心安神，能够除湿，大枣本身能够健脾，那么能够养血，所以对于癌症患者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扶助正气，那么防癌抗癌，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食品。 那么说到处暑节气呢，还有一个节气的谚语特别的有意思，叫处暑十八盆，脸盆的盆，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这要不解释真不明白哈。 对，刚刚咱们也说过这个秋老虎的这个事儿哈。其实处暑节气过后呢，这个气温它是明显在下降的，但是到正午的这个时候，它其实气温还是非常高的，就是一早一晚凉，中午的时候还是比较热。这时候如果我们在外面这个工作或者是活动的话，这种感受还是比较明显的。在咱们以前的农村啊，就包括我小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么方便的这个什么淋浴设备啊，是让大家洗澡啊。于是呢人们就想出来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就是不只是夏天，就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通常是在中午之前，把这个大澡盆呢灌满水，然后放在院子当中晒一天。啊，等到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要睡觉了啊，对，晒过的这个水呢就是温热的，正好可以洗澡。就我小的时候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说这个十八盆这个谚语呢，它和咱们传统的这种洗澡模式是有关系的。说的是处暑节气之后呢，人们再这样洗澡洗上十八天之后，这个热天也就结束了，所以他把它叫做处暑十八盆。到时候呢，洗完这个十八盆啊，真正的秋凉也就到了，不能再这么洗澡了啊，身体扛不住。是这么个意思。在咱们古代文学中有很多关于这个处暑的 作品，比如说这个南宋诗人呢苏炯就写过非常有名的一首叫做这个《长江二首》，是关于这个处暑节气的一个名篇。陶老师给各位听众朋友读一下其中最著名的这一篇。 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白头更是始，青草映禅心，放鹤婆娑舞，听琼断续吟，极知仁者寿，未必海之深。 对，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第一句，处暑无三日，新凉值万金。你会看到这个很多的推送的文章也好啊，写的相关的论述也好啊，经常会引用这句话，甚至时间拿这句话做题目。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处暑之后啊，还没有三天，他就已经有了这种阵阵的凉风。这种舒服惬意的感觉呢，这个诗人认为是千金难买。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三伏天里边苦熬出来的人来说呢，处暑带来的这种心凉确实是能够让人感到弥足珍贵的。这个诗人呢他就感觉自己这个什么白头更是始啊，青草映禅心啊，他就是说感慨自己啊年纪大了。他也已经看透了这种世事，青草啊，仙鹤啊，蝉鸣啊，这种自然之声啊，让他领悟到了内心的这种清静寂静。所以他最后有一个结论说，或许长寿之人也难以有大海一样深邃而宽广的胸怀吧，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有一个深邃宽广的胸怀， 这就释然了哈。 对。 用户0898说，吃淮山药粥里再放个大枣特别好。然后这个特梅普说，还有18盆的大盆菜呢。阿俊说，河北省保定地区办席的时候大菜是真好吃啊，肥肉片白菜宽粉条一起熬，油大香。 哦，这是我老乡。 是吧？ 是的，很有感觉。 人们常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所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粒子，处暑之秋的厚重能让时间变短，能让岁月变长，生活的快乐和生命的价值会在季节的演绎中得以升华。暮云收夏色，万物悦秋声。有时间的话，我们多去大自然中走一走看一看，不然只能等到明年了。好，也特别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处暑的这么多有意思的知识，谢谢二位。谢谢。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能否不去说再见，漫漫夏夜把思念叠成叠比肩的爱，再让墨迹多一点，叶落花季风消散不见，许下诺言的那天，你我漫步初夏的日子，诉说起待的明天，初秋的冷让人难眠，伸手不及那是感觉，昨夜的梦就在眼前，我怎能忘却，蓦然之间你的眼神融化，